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63集，回元之法。终于安全了，这是认出他是严福瑞了吗？严福瑞感动得都快哭了。他抬头看司藤，司藤的身上果然好多的血呀，他那已经疼化的半身上血迹都已经浸黑了，眼睛也是真的看不见了。严福瑞想爬起来，触手之处似乎不大对劲儿，他下意识地低头去看，有无数极细的藤条向着四面八方延展开去，像是敏锐的触须。严福瑞明白了过来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司藤的确是受了很重的伤，甚至开始现出本形。但是司藤为自己布好了防御，生人勿入，在司藤布防的势力范围之内，一旦有异动的话。严福瑞想起自己之前的遭遇，不禁打了一个寒颤。司藤肯定是格杀无论的，如果不是自己挣扎着把自己是严福瑞的信息告知他，只怕现在他已经变成了一个高挂在树上的死人了吧。 司藤小姐，你怎么了？ 连问了几遍才意识到自己忘了司藤听不见了。司藤面向严福瑞的方向抬头，伸出了一只手来。严福瑞陡然间醒悟过来，他赶紧摊开掌心送了上去。司藤在严福瑞的掌心写字，他只写了一个字，幸好这个字的简体繁体是一致的，不至于引起混淆。司藤写了一个埋字。秦放跟着沈银灯一起回到寨子，客客气气道别，重新入住事先定好的客栈。钥匙插进锁孔的时候，心里是抱了一丝希望的。打开门，清清静静，雨天特有的潮气扑面而来，灯亮了，司藤不在，果然不在。秦芳对自己说，冷静，一定要冷静。当时黑背山上没有别的人，一共有两条下山的路线，他引开了沈银灯的注意，其中一条下山，司藤走的是另外一条。不确定司藤伤得有多严重，但是司藤永远会为自己留后路，他不是那种听任自己伤重倒地晕在野外抚养游人的类型，他会是那种拼了最后一口气也要为自己找个巢穴关门上锁，确保绝对安全。如果他没回来，最大的可能还在黑尾山上。秦放给严福瑞打电话，在山上找人，还是多点人帮忙的好，但是很奇怪，怎么都打不通严福瑞的电话。三四通电话打过去，秦放烦躁得要命。已经快凌晨五点了，天亮之前沈银灯应该不会再上黑背山了，算了，不管了，利用时间上这交叉的节点自己先去吧。到达黑背山下，雨已经停了，浓黑的夜色开始稀释发散。昨晚的那场大雨给寻人带来极大的不便，一是山泥太过泥泞，留不下任何的脚印，二是雨水太大，把可能存在的血腥气冲得一干二净。秦放尽最大努力四下齐目去看，但是不敢高声去喊。黑背山说到底都是沈银灯的地盘，而沈银灯就是传说中的妖怪赤伞。这些日子 沈银灯一直忙着在山上布置机关，谁知道有没有安插耳目呢？这万一大喊大叫惊出了不相干的麻烦，不是自寻死路吗？一直走到了山顶，找到了严福瑞说的那个洞，都没有寻到司藤的半分踪迹，而且滑稽似的到了洞口时居然日出了，空气清新，水气氤氲，又正好站在方圆数里的最高点，太阳才刚在云层之后冒了点弧线似的一点尖，半天就已经染上了或橘红或金黄，甚至有鸟儿在啾啾地叫了。对比昨晚，巨大的反差。秦放犹豫了一会儿，还是心一横进了山洞。严福瑞所言不虚，这个洞乌黑肮脏血臭，好多动物腐尸，白骨零落其中，像是森白的点缀。秦放一只手捂住口鼻，把手机的手电功能打开，照着明往里走。严福瑞说，沈银灯带着工匠在这里忙活，现在看来所有的布置似乎都已经完成了，地面已经找不到工匠做工会产生的任何痕迹。沈银灯在尽力把这个洞恢复成阴森古旧，没有人的模样，恢复成像极了大妖怪赤伞秘密巢穴的模样。终于走到了最里面那个据说最大的洞，钟乳森森，石柱林立，中央处有一滩血，还有牵带着血线向外的脚印。秦放的手心都出汗了，他关掉手机手电，背靠着石笋深吸了好几口气，稳住了心神之后又把手电打开。是的，他是从来都没做过这种事情，但是一定要仔细，露出了任何一点线索，那后果绝对是不堪设想的。他在洞里仔细地查找了一回，在石壁上找到了一处隐约的血迹，那血痕很浅，注意看的话甚至有擦拭的痕迹，而仔细看石壁上浸血的地方有两个尖利的手指粗细的孔洞，那洞口是斜倾往下的，像是有类似箭矢一样的暗器从高处斜射下来，把人牢牢地钉在了墙上。秦放几乎可以推测出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。 严福瑞说过，沈银灯在洞里做了对付司藤的机关，有九成的可能司藤也在查找机关的原理，然后触发了机关。如果所料不差，那时候他被突如其来的箭矢钉在了墙上，受了很重的伤，挣脱之后他挣扎着向外走，也许伤势过重，他并没有听到我的警示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沈银灯已经到了山洞口。哎，等等，不对不对，大方向上好像说得通，但似乎还是缺了一些，是什么呢？ 秦放紧张的额头都开始出汗了，他并不擅长这种设想和推敲，他太习惯跟司藤在一起之后心不在焉地听他去把玩这类心智的游戏，然后心服口服地想，是啊，妖怪就是聪明，好多心眼是我们人比不了的。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，因为司藤很可能出事了。 我的设想缺了什么呢？到底是什么呢？ 电光火石之间，秦放的眼前一亮。 对了，是箭。箭在哪儿呢？箭在哪儿呢？箭把司藤钉到了墙上，他受了重伤，挣脱了之后往外走。按照常理，箭被从身体拔出之后，是会被扔在边上的。但是现在，那只箭不见了。有一种可能，箭矢的机关是自动还原的， 射伤人之后又收回去了。不过这种可能性不大。没错，还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司藤自己把剑给还原了。 这个突然冒出的念头让秦放的一颗心砰砰地乱跳。他觉得自己应该是找对路子了。司藤要来黑北山的山洞，并不是要泄愤捣毁沈银灯的机关，他只是喜欢那种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感觉。他要洞悉秘密，然后打沈银灯一个措手不及。所以如果一切没有出差错，司藤查找机关的原理之后会不动声色地还原，然后悄悄地离开。而来日如果沈银灯告诉他已经找到了赤伞的巢穴时，他会故意做出一副大吃一惊的样子，到了山洞口还会装作一副第一次来的模样。所以司藤会还原甚至是更改这个机关，让沈银灯耗费心力设计的布置最后反为自己所用。那么司藤在重伤之后又做了什么事情呢？他拔出了剑，擦拭了有血迹的地方，甚至把机关给恢复原样。他那么心思细密，不可能想不到还要清理地上的血迹的。但他没有做，反而挣扎着出了山洞。是不是因为他发现伤势的严重性已经超过了预想，如果再拖延下去会倒在这个洞里，所以猝然停止才做到了一半的事情仓促出洞呢？毕竟倒在了别的地方还有从头再来的可能，如果倒在了这个山洞里只会自投罗网。秦放站了很久，忽然反应过来，他脱掉外衣卷作一团，蹲下去拼命地擦拭地面的血迹。有些干的血迹擦拭起来有些费力，他又折出洞去，拿衣服浸了昨夜积下的雨水重新进来擦。他在心里有一个信念，所有的这些痕迹，司藤留下的痕迹，都要清理干净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